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 M to the V, that's me.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秒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秒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秒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想一想潘玮柏还真的蛮不容易的，之前演唱会彩排的时候头部受伤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其实他在这之前也有过受伤的经历。这首歌谁是 MVP 当中就有提到，在更早的一些的时候他的腿部受伤时候的一些自己的心情和感受，遇到挫折的时候各种的当时的一些五味杂陈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励志。在九点十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上午的九点钟到十二点，音乐 Brunch 陪你吃早午餐，我是孙杨，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盛装亮相二零一七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四十七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途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is stuck between my fantasy and what is real. I need it when I want it when I don't. Tell myself I'll stop every day knowing that I won't. I got a problem and I even if I did, I don't know if I would quit, but I doubt it. 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据推测，地球已经存活了46亿年。科学家们认为，如果任凭地球自由自在的运转的话，其实它是会永远的存在下去的。但是，随着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据估计，2025年的地球将会面临全球变暖、资源耗尽等一系列的难题。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保护地球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你所幻想的地球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用音乐传达环保新理念。马上听到 JJ 林俊杰《新地球》。

刚当我的好朋友当中有 Hush 的词，而下面这一首歌当中的曲和编曲的部分也是让这位创作人在金曲奖上让很多人关注到了他。下面这一首歌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林忆莲也现场演唱了，非常有实验精神的一首歌，听到林忆莲盖亚专辑当中的柿子。 设备枪去红家庄，只剩昨天的牧场，不见芬芳飞再不见涟漪的美，只因他们没带上天堂，不见芬芳飞扬，只是在看天边飞来一片。 出品林忆莲的这首柿子。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我们要回到这一小节的第一首歌的词作者的身上。刚刚我们听了叮当的当我的好朋友，这个作词人是 Hush， 而其实 Hush 不仅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字和歌词，当然作曲对他来说也不成问题。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词和曲的部分都是由 Hush 来完成，这是佳佳的新专辑《还是想念》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音乐 Branch， 我们来听《还是想念》。 我又回到这里，经过了那么多旅行，我还

春是一抹阳光明媚的伤，温暖着躲在心里的时光。闭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地方，我终于懂了时间的重量。梨花香尽色涌动的麦浪，收割的回忆沉淀在心上。声响的课堂，发白的黑板，心透过窗飞出岁月的砖墙。暖洋洋的月光坐在初恋老地方，似水流年被乱刻在书桌上。收割的回忆沉淀在心上。 走回忆和温情路线的庞龙，这首歌躲在心里的时光。9:5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上午的9:00-12:00，音乐 Branch 陪你吃早午餐。在本小时要听到最后一首歌，这是温岚的刺猬，在10:00的时候不要忘记回来哦。我是孙杨，一会儿见。 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我闭上眼哭了，仅存的一点点骄傲，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很孤单，是寂寞或悲惨，一个人该怎么办？像是刺猬般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心痛的大声呼喊。我想我没那么坚强，每个女孩其实一样，渴望着爱情的好，渴望被拥抱，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承认我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承认 如果您现在正值韶华，可以听听这首歌，当下的生活会悄悄地躲进您的心里，等日后回望时会是无限感的。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我是歌手唐龙。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精彩绽放。 深圳拉票会4月22号下午3点，就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一楼中庭，郁可唯、赵永新和你不见不散。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你爱的他，你要的好音乐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零点场6253万元，首日票房过4亿元，两天就过9亿元，三天过13亿元，六天过17亿元。这是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8》在4月影视掀起的巨大波澜，票房就像片中的车速一样，飙得根本停不下来。影片能有如此惊人的吸金能力，除了视觉上的特效升级、好莱坞几大硬汉联手出演等原因之外，最打动人心的还是影片所传递出来的情感内涵。作为一个在全球活跃了长达16年之久的经典系列，《速度与激情》系列早已在全世界影迷心中建立了稳固的人气基础。尤其是上一部在内地拿下24亿元超高票房，至今还是高居内地影史前3位。随着那首 See You Again， 前作主演之一保罗沃克斯人已逝，于是影片这次加重了两位配角巨石强森和杰森斯坦森的戏份，再加上查理兹塞隆和海伦米伦两位奥斯卡级别女星的加盟，影片的星光指数再升级。《速度与激情》系列的最大看点毫无疑问是令人血脉喷张的飙车戏，然而飞车党们上天入地几乎无所不能的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家的概念。珍重亲情友情一直是这个系列的主旋律，这份令人动容的飙车动机在上一部里因为保罗沃克而达到了极致。在这个系列拍到第8部的时候，这个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男一号多米尼克意外叛变，其他家庭成员们不顾生命安全要找出背叛背后的真相。无论是潜艇爆炸时所有人不约而同用车默契地围着多米尼克挡住烈火冲击的那一刻，还是片尾多米尼克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布莱恩，这是逝去的保罗沃克的角色名字，

止脚步。 没有什么不同，这首歌确实能让人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告诉你每个人真的都不是自己在走前面的路，总会有伴儿在你旁边啦，也给辛苦一周的你加个油。当然最实在的加油方法是在周末的时候吃一顿营养丰富又好吃的饭菜，无论是出门去吃还是自己动手，都会给你非常强烈的满足感。10:1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Branch，今天的第二小时，我是孙杨，范晓萱的《海浪沙》。 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每周少开一天车，用骑行、步行等方式环保出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我是郭靖，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您一起关注低碳环保，减少尾气排放，让每一刻抬头都是蓝天。 芬兰芬零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对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人的正常心跳一分钟75次， 因为它 加速狂飙。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官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等。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用音乐诉说我的态度，让全世界为我寂静。这次只听我唱，我是陈梓彤。这首歌是我加盟环球音乐后的全新单曲《Don't Say》。现在开始，不说爱，勇敢听爱。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一度，北极熊、海象、海豹将被迫离开赖以为生的家园。 上升3度，森林大火席卷亚马逊雨林，全球半数人口将成为气候难民。 上升5度，2级冰雪将完全融化，沿海陆地将频繁遭遇海啸。 上升6度，全球95%的物种都将消失。 生活有态度，气温低一度。 4月22号，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让改变成为可能， 用纯净音乐点亮地球好气色。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你回到音乐 Branch， 我是孙杨。大编制的弦乐团和非常厉害的小提琴手，是孙燕姿很多细腻伤感歌当中的一些配置。李思松作曲，易家扬作词，当中的经典歌词让很多人也跟着感叹自己孤单的需要另一个同类来陪伴。我们听到孙燕姿的《同类》。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心碎，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 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拒绝，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远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 孙燕姿的同类在4月29号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要回归了，在当中的嗨唱嘉宾就有孙燕姿的名单。New York City， 其实大家知道 Norah Jones 当时被发掘的那个人 Peter Malik， 其实在之后在他红了之后呢，又跟他合作过一张专辑，就是刚才的那一首歌所在的专辑 New York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当中的同名主打歌。10点2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Branch， 接着听到黄磊的边走边唱。

王铮亮和刘亦菲的合唱还在这里。这一节的音乐 branch 我们听到的是合作，刚才呢听到的是男生和女生的合作，而下面我们要听到两位女生的合唱啊，而这两位其实是因为有了宝宝之后共同加入了妈妈的群组。来听范玮琪和梁静茹的《最好的安排》。 因为相似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 这是最好的安排。 范玮琪和梁静茹，最好的安排。都成为妈妈之后呢，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在范玮琪生完 baby 之后的第一时间，梁静茹也是来到了她的病房当中去探望她。而下面要听到的这两位呢，也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来进行了这一次演唱的合作。当然在 MV 当中，那黄渤算是比较资深的前辈，还要指导他演戏。来听黄渤和左小诅咒版本的《一剪梅》。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月。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 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校园人气大奖，入围的有 99 乐团。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 零点乐队， 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 831，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 1931女子偶像组合， 快发射，欢乐冲击波，烦恼飞到外太空，幸福 越扎人潮，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有我们奋力的向前。 逆风少女队， 我要你的爱鼓励，我需要你爱的鼓励，这样尽心尽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遇上我的决心爱你，我要你的爱鼓励。 逃跑计划， 我没有艰难， SNH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李荣浩凭借有理想入围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年度最受欢迎唱片。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下载音乐之声的 APP 认准红色的版本，或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最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可以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进行了解。马上我们就要来听到的就是李荣浩的这一首《有理想》。 号的有理想，不要忘记通过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方式为你喜欢的歌手投票，截止日期是在6月11号之前都可以。10点52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上午的9点到12点这段时间，吃早午餐的时间用来听歌。我们来听本小时最后一首歌，这是孟慧圆的《要不要投降》。11点钟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来哦，一会儿见喽。 是谁温暖过的沙发？是谁留下来一束花？餐桌上碗筷整齐的摆放，幸福在渐行渐远中计量。是谁温柔说过的话？是谁善意撒过的谎？为何加快了彼此的步伐，让爱已慢慢的慢慢遗忘？爱不应该是这样说的话，不算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心会不会害怕？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天堂？爱不应该是这样满身伤，我要不要投降？离开你驻扎的地方，独自一人闯荡。是谁温柔说过的话？是谁善意撒过的话？为何加快了彼此的步伐，让爱已慢慢的慢慢遗忘？爱不应该是这样说的话，不算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 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新人奖，入围的有许魏洲， 我要的力量，我要的梦想，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我要的光芒，我要的方向，绝不轻易的放。 脚下，我要的力量。 刘明湘，冯建宇， 给我一次疯了全世界，给我一次完美的表现，给我一次最花的瞬间。 张磊， 后来你好吗？我想听到什么回答。 宋秉阳， 但为什么红楼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待雨点落，莫名的。 王清， 像被惩罚， 让我轻声对他说。 谷谷， 为爱而 赵永新， 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黄礼格，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放一束喜欢的鲜花在目光所及的地方，不仅点缀空间，也能让心情更美丽。嗨，我是谭维维，现在是上午11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过去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想象也许来自《黑客帝国》那样的科幻大片，现在则是电视荧屏中应接不暇的人机大战。这不，在芒果娱乐近日推出的综艺新栏目《超次元偶像》中，邀请了人工智能微软小冰加盟节目。微软小冰集合了我国近7亿网民多年来积累的全部公开的文献记录，凭借微软在大数据、自然语义分析、机器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方面的技术积累，精炼出几千万条真实而有趣的语料库，通过理解对话的语境与语义，实现了超越简单人机问答的自然交互。近几年，人工智能加综艺渐渐流行，机器人的作用由点缀式的打酱油角色慢慢转向内容核心。综艺节目融入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论是新闻栏目中用于大数据分析、网罗海量信息的人工智能程序，还是大型晚会综艺节目中高精尖科技应用，荧屏对机器人的热衷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不断深入。 人工智能的引入确实给电视界吹来了一股创新之风，虽然是一个虚拟角色，他们给观众的新奇感不亚于一个明星嘉宾所带来的效果。而且智能机器人相比真人嘉宾比较好的一点是不存在身份、档期等问题，更具稳定性。之前的最强大脑、百度机器人大战、蒙面歌王、拾音机器使用取得不错效果之后，大批综艺开始效仿，走起人工智能加综艺的创新形式。不过蜂拥而上的效仿能否成功，还应该取决于节目中适不适合融入这种新元素。人工智能在节目中的存在要有其意义和必要性，而不是生搬硬套。人工智能的加盟不仅仅只是帮助综艺节目提升关注度，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状态。如何在与综艺节目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使人工智能也可以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完善，从而更好为节目和受众服务，更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年初，李开复就曾在综艺节目中提醒过主持人，小心人工智能小兵抢饭碗。这回小兵真的来了，而对于小兵的表现，我们也拭目以待。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鹿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收听。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在星期六上午的11点，再次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北京多云，27到14度，天津晴转阴，28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多云，26到15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11度；贵阳多云转阴，19到10度；南宁多云，26到16度；广州多云，22到16度；海口阵雨转多云，25到22度；香港小雨，23到19度；澳门小雨，23到19度。再跟我一起了解各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47，天津58，上海39，重庆22。成都53，贵阳20，南宁8，广州28，海口13，北京47。 春天，一切都在悄悄萌芽生长，孩子也不例外，给他补充足够钙质，让他在这个春天里快快长高。关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请问想来点什么？ 我想要蓝调咖啡、摇滚煎蛋、拉丁土豆泥。 欢迎光临 音乐 brunch。 这问题早就 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 非常有都会感的一张专辑，谭雅蔡健雅，若你碰到他，连当年的封面也是大衣波浪黑发手拿一杯咖啡的知性女人的形象。当中这首歌其实当时并没有作为第一波主打来推，首先是因为它的娓娓道来的感觉，那这首歌有五分半钟的时间，可能需要你花时间慢慢的去听去感受，又没有重拍，又没有高音，所以说这首歌是留给能听懂的人来听的。编曲当中一直出现的吉他扫弦让这首歌多了很多的 live 的感觉，也会有人这种近距离的情感张力在里面。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Branch 今天的第三小时。 京城 News Radio 福利从天而降， 禁止尖叫。 福利从天而降 ，News Radio 京都电子安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5月7号的时候会来到北京。想要拿到盛典的直播门票吗？现在你可以关注 News Radio 音乐之声的微博，搜索关键词“我要看盛典”，找到那条微博。转发并留言，同时 at 3位好友，就会有机会赢得盛典的门票喽。关键是在你转发的时候的留言是不是可能打动到我，而且转发的格式如果标准的话呢，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拿到门票。在本小时结束之前，我会公布这个时段的中奖的名单，所以说呢，赶快 at 起来，告诉你的好朋友怎么拿到门票喽。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193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千月，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我们组合的全新励志单曲《并肩闪耀》。曾经在一起追梦过，无论未来在哪里，都希望可以不忘初心。 当我们的心愿被谁狠心打破了？ 特别请到了台湾殿堂级音乐制作人黄宇勋老师为我们倾力打造，描述了我们姐妹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肩并肩共同生活共同追梦的过程。接下来的路上也希望有你们的陪伴和见证， 让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为梦闪耀。 肩并肩为梦闪耀着，有你的爱像阳光般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芬兰芬林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精彩绽放。 深圳拉票会4月22号下午3点就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一楼中庭，郁可唯、赵永新和你不见不散。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 Brunch， 在周末的早上9点钟到12点3个小时陪伴你吃早午餐的时间，我是孙杨。马上请出光良，未完成的爱情。 在遇见你，眼神紧紧交集，笑着我已想不起多少年过去，曾多努力才能找回自己，直到漂泊的青春已换几次风景，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停在我心底，只是时间不容许再靠近，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人弹琴，每当想起你还是不离不弃，却学会接受人生有时候没那么幸运，如果我不曾认识你不曾伤心，现在的我不会爱上听雨，数着落下的每一滴结晶，好想看见你在的声音，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都太年轻，那年一段未完成的爱情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行。 现在的我不会爱上

吞山妮的那日下午其实跟蔡导的那部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当中他自己亲自指导的 MV 当中呢，用到了非常温暖的画面，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一个保险箱啊，还有不同的打开它的钥匙啊，还有过去旧的眼镜啊等等，来反映他已经逝去的父母，用来怀念他。来听到 Jam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这找， 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深海之巡由李健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环保歌曲，歌词正是人类发展正消耗损毁海洋的状况，同时传达反省后的纠正和回归。李健通过音乐创作表明，人类对海洋索取太多，毁坏了无数的自然环境，虽换来所谓的文明，但同时暴露了人类的无知。他在歌中与海洋对话式的表达，用反思的方式写出了自然对人类的失望，人类对自然的亏欠。 News Radio 音乐爱地球，用音乐传达环保新理念，一起来听李健的深海之巡。 这无穷宇宙，谁能看得透，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远走，我以为自由是随

宥嘉，天真有邪。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和你 薛之谦，初学者。 未完的我自然的做崇拜者。 李佳薇，暴风雪。 如果爱上一场暴风雪，重新排列运行。 毕书尽 ，Catch your double eye。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跟随中国国旅狂野美西，一起探索美国西南巨环的传说，在如梦似幻的美景中洗涤身心。这里有失落的印第安文明，壮阔的西部风光，美国西海岸名城的繁华与宁静。狂野美西，给心灵的旅行。详情请登录国旅在线网站，或拨打热线电话400-600-8888。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刘惜君《幽兰曲》。第九名，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青春里每一个爱。 第八名，王也《不是过错的错过》。 爱你只是当时倔强。 第七名，张靓颖《思美人》。 美人是是自 第六名，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第五名，黄雅莉《黄雅莉》。 我看着她。 第四名，刘思涵《梦》。 这一场千年的梦。 第三名，陈梓童《Don't Say》。第二名，陈楚生 and Spicy《侦探 C》。 干脆直接都坦白。 第一名，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错过年轻的疯狂。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 Branch， 我是孙杨。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李翔翔当年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开篇，让你感觉到非常热力十足的他，碎碎念送给你。 有主观的偏见，我无关的对面给了张九脸，你说过了这一关，沉浸的这一赛，我恐怕横飞而你无法去招架。天刚的正气，乡民的正义，小吵小闹才能让距离变得更近。你说你每天听的心情都好差，我才刚刚长了一丢丢好吗？ 不是管太多，只想让你感动，也许是思念但绝对有温柔。别人耳边风而我自由节奏，我的心情你会发现 baby。 我的字更多，只有一个念头，成为一个完美男朋友。碎念也好过懒惰，想保护你在每一秒钟。 I love you， 念着念着就天长地久。 I love you， 说着说着越不觉得渴。 I love you， 牵着牵着永远不放手。要安静，除非你问我。 想情人是怎样的迷人，我的关心研发是否一样提升，我的押韵绝杀将你的无聊急诊，有我这样的男友还是不错吧。我就是钻牛角尖不豁达，就是鸡婆无法不说话，但刮噪过去是我人生的败笔，我一败涂地还是一样的爱你。 都是光太多只想让你感动，也许是碎念但绝对有温柔，别动耳边风，我自由节奏，我的细心你会发现 baby。 我台词很多只有一个念头，成为一个完美男朋友，碎碎念也好过懒惰，想保护你在每一秒钟。 I love you， 念着念着就天长地久。 I love you， 说着说着也不觉得渴。 I love you， 牵着牵着永远不放手，要安静除非你问我。 I love you， 念着念着就天长地久。 I love you， 说着说着也不觉得渴。 I love you， 牵着牵着永远不放手，要安静除非你问我。 李香香的碎碎念，我要公布一下福利从天降这个小时送出的门票了。恭喜微博上这位叫做 Mayor 的新地球闪啊闪，将获得的是在5月7号在北京举行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两张，尽快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发给我，私信就好。今天的音乐 brunch 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 Beyonce 的 Disappear。 About it, I know that I was never there. Oh, even